嗨，大家好，这集就不用自我介绍，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是谁了。 嗨，他是卡尔，我是钟杰， 我是大饼。 耶、yeah, ，我们今天是见面录音， 我们在补上礼拜的债。 哎、欸，其实那个，我觉得听众不知道，我们以往我们的模式都是线上、欸，哎，因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讲过， 有吧？应该听得出来吧？ 听得出来很烂，对。 其实光从麦克风的音质就大概知道我应该不是 罪魁祸首大饼。 奇怪，我是觉得我买那个200块的不错。我是 现在时间是8月4号晚上11点，他们在我家， 对， 蹭吃蹭喝蹭玩狗。 对，因为卡尔的狗肉 coming back。好，反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见面录，然后享受一下卡尔高级的设备，然后其实跟见面录的感觉就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常我们的模式都是三个人，然后上到一个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录。为了就是希望，因为我们蛮希望可以一直持续录下去，所以我们就找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但是见面录感觉还是不一样，不一样到卡尔准备了一个娃娃， 超靠北的。 好，你自己介绍那是什么？ 大家有看过那个吗 ？Rick and Morty 吗？ 那什么？ 那什么？ 你没看过，大家都看过，反正就是很有名的卡通。Rick and Morty， 他就是一个疯狂科学家跟他孙子，然后到处冒险的故事。 他不就是为了让狮子 没有他，他真的把枪就是那个 portal gun， 可以开一个传送门、嗯，然后可能到平行时空或不同的世界，嗯，然后他就会到处到不同世界探险，然后拿各种他需要的原料来做各种事情。哦、对，然后他是个有点，嗯，他虽然是很聪明，但是他有点呛呛的，嗯，他觉得有点怎么说呢？他就是不太在乎人的其他人的性命或感受啊，就为所欲为这样子， oh, 就跟你一样啊。 所以他是谁 ？Rick 还是 Morty？ 他是 Rick。 哦、oh, ， 对。 然后现在这个 Rick 就是别一个宗旨，然后。 懂你为什么解释他别一个宗旨对着我吗？ 我现在把这个娃娃对着 大饼，因为卡尔说，就是难得见面录，他可以直接就是大饼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就直接拿这个娃娃宗旨这样。 有什么毛病？ 好，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要就是介绍我们的那个 FB， 现在有一个粉丝专页叫 有两三个礼拜了。 对对，现在只有就是我们三个按赞跟一个忠实小粉丝按赞， 应该是钟姐的朋友。 对，就是请大家就是有什么想法，比如说想知道卡尔 PR99.9。到底是几公分呢？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 是卡尔皮亚就有点久，还是卡尔皮亚就有点久？ 哎、欸，我是别的东西， 对， 我们两个不同的东西。 对，我们的皮亚就有点久，不一定是高度， 哦、 对，公分可以， 是吗？ 对，公分可以形容， 有可能是智商啊、财力啊，或者是 公分看哪里可以，比如说手指的公分啊，嗯、或者什么， 或女朋友满意度、使用过。 對点点点之类。好 ，Anyway， 就是我后来发现卡其实是45 PR 45吧。对，我有去查真正你的那个， 嗯， 对， 没关系 。我们有很多不同面向比较的，就是 Anyway， 反正大家可以尽量的去粉专或者是在 Blogger 是不是？ Blogger 也可以留啊，只是大家应该没在用吧。 Blogger， Apple Podcast 可以五星。 对，你在 Apple Podcast 上面也可以留言。 我们只回五星。 或者是想知道，就是大饼的一些，就是发生过什么呛的事情，都可以直接在上面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看谁真的特不爽，哎、欸，不是看谁，听谁特别不爽。 我知道很多粉丝让走后门，跟钟姐熟，然后要他拜托他讲，我们讲些有没的，但是都不来按赞，都不来给评论，都不给五星，然后也什么都没有互动。 给我按赞，你们这些人。 对，然后每一集都从头听到尾，然后每次回家睡觉就把手机开着播，然后关静音也没关系，就一直洗那个流量， 真的假的？ 好不好？这还真的粉丝会做的事情。 你说像那什么韩星那种上架的时候，那些粉丝都会去狂点那个 YouTube， 对，然后点到一定程度，韩星就会帮你说 等到 爱你哦，这样下一次节目这样子。 这有吗？ 有。 我知道他每次都把那个 YouTube 的那个点阅率， 谁啊、 那个什么 很多， 对，那个观看次数要变301。 对啊，就是什么哦，破500万了，破500万再冲一下，冲一下这样。 对，大家可以冲到破百就好。 对。 我们没有那个万， 我们下一波为了破千 那个版， 就100就好，不用到万、 哦。可不用， 对，超过100个，哎，点个赞，我们三亿了。这样大家才会为了那100个赶快来按赞啊，这样才有那个稀缺性啊，好不好？就像 Apple 一开始的手机 iPhone， 大家买不到。 那你是平常开车还是坐车？就是请强迫你的司机，或是强迫你的乘客听 ，OK，、嗯、直接播下去就对了，對，没有问题。 如果大家有来我们 FB 变成头号粉丝的话，留言是优先， 对，留言我会把你念出来。 现在应该蛮简单的。 第一个留言的人， 你就是最 大家要取得那个头号粉丝徽章，应该很容易。 第一个留言的人有机会上我们节目，哎、欸，有人很在乎这个吗？好，希望你们都有，就是尽量。 可是你上的节目上不好，我们要把你剪掉。 啊，你有机会看到这个叫什么？ 他不用 看到这个， 他不用看这个、啊，他不用来我家看啊。 好、 欸，但这个娃娃可能台湾只有我有。 对对对，限量的。 对， 为什么你只有你有？ 因为这是代购的啊， 我想把那个中指 刚上市啊， 把那中指转的对着你就好了。 刚上市的娃娃，它底座已经脱落了， 因为娃娃的底座本来就组装的， 那这组装型的吧，对， 是我玩弄的方式。 好，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那个，我们为什么会就是想要做 podcast， 因为有很多人就问我们说。哎、欸，那怎么不选 YouTube 啊，或者是一些直播什么 Twitter？ 你这样突然插入要被粉丝说转很硬， 怎样啊？ 突然插入有点怪怪的， 是没差。我们又不 care 粉丝想什么， 没有粉丝会想说突然插入什么？问号圈？ 为什么突然开始讲 YouTube？ 没有啊，因为我想说我们前面讲一下我们的就录音的过程，然后我们也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会突然。有興趣 哦，对啦，反正刚刚有讲嘛，反正我们本来一开始就是我们三个人各自在各自家里用自己破烂的 设备， 触手能及的便宜的设备， 200元， 200元，谢谢，200元很好用哦， 200元大名， 大家请多， 也再呼吁一下，大家第一集可以跳过， 等一下，欸、 我很想把第一集拿掉， 他们跳过会听到这一集吗？ 就从后往前听就好了。如果你第一集就是听我们第八集，那你就不用再回去听了。除非你真的很无聊，真的闲到想睡觉还是怎样？ 强烈建议不要从头开始。 等到我们下个月或下礼拜把它修好再说。 应该说你想睡觉的时候就回去听第一集， 应该睡不着吧？应该忽大忽小。 如果你受不了，想要直接就是，或者你现在只有5分钟，想随便听一下，那就是第一集了。但如果你现在、就是、 应该不是啊，反正第一次听不要听第一集。 对对对，或者是你想要就是说 啊，没有啦，我知道怎么讲了。你超级喜欢我们节目，你觉得你对超级喜欢我们三个，然后超级喜欢听我们讲话，就是对我们的狂，因为狂热粉丝了。然后你 凶人吗？ 有点太 over 了。然后你可以听一下第一集，你就冷静一点。 哦，可以，那我觉得这可以。那 哎，好笑，这个好笑。 对， 反向操作。 好啊，反正就是 大饼不要滑手机。 Yes， 做这样。 停止，就是我们的业外活动。OK， 好、哦，收掉、哦。两个瓜牛妹， 他叫我玩最强瓜牛吗？不要去玩，好，没事。 你干嘛这样？我就是 很贱， 我就是好玩啊， 很贱。 为什么？ 为什么不想玩？因为大饼在玩。 对， 我就真的好玩啊，这很杀时间哎、欸，上班可以偷偷滑一下，很棒、欸。 大饼如果大饼跟卡尔其实没有做 YouTube， 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他们两个脸可以上镜、嗯。我觉得 我要瘦一点。 我靠，你今天是什么？对啊， 大饼可以啦。 我觉得可以上镜，然后让观众就是100分、100分、50分的感觉，这样对。 分的时候，分的时候举出来都是0分， 不是大饼有上过，大饼有上过 YouTube。 大饼，好、啊、好 ，PR99 记得关键字 PR99、就是、啊！你是 Google 完了以后，你只会发现什么学测指考之类的。 对啊是是 ，Sorry， 我大饼有上过。 对对对对，你们要努力找一下。 等到我们粉专按赞破千，我们再考虑要不要公布。 公布 不保证， 公布关键字，公布关键字就好。 不会，那我觉得稳了，这个应该是不太会被大家看到了。 公布大饼的背影， 公布大饼的鞋子号码，对对对， 公布大饼感情状态。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是抽奖是不是？我是来给你们抽奖的吗？对。 哎、欸，鞋子号码还不错哎、欸，遐想空间很高啊。 你就努力让粉丝、欸，你就去多办几个账号啊。 这种毛病啊， 你就努力多办几个账号按赞啊，然后快要破千的时候就退赞。 你说我自己先把赞洗下去，然后之后再把它收回来。 对对对， 控那个流量是不是？ 就录节目之前，哎、欸，破千了，今天可以讲什么？不然你退。 没有他，你知道他接下来节目都讲，记得去看第一集哦，这样子。 我们两分钟前还在讨论要破百赞，你现在有人说破千赞，你是不是五分钟跟我说你要破万赞？ 嗯，有很难吗？还好吧。 好啦，记得不要看第一集就，哎、欸，不要听第一集就有机会。就有机会破万。 然后 YouTube 我没有做搭回来，转很硬。 对、 啊、，YouTube 我没有做是因为剪接太麻烦了。 嗯， 然后我们三个里面，除了中姐，其他两个应该都不想露脸。 其实我是过想，对，然后他们两个不想理我，不想理我这个奇怪。 是露脸负担很大，然后再来就是会影响我们现实生活。然后再 讲、 就是、 太多了吧？你以为会有人关注你？不会吧？ 不是啊，他就讨厌你的人也会拿这攻击你啊。 哦，好吧，好像这好像比较…… 看你最怕的在那边。 我自己不想要做 YouTube 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有录到露脸的，然后他们在录的时候会很在乎摄像，就是那个 镜头位置在哪里， 对 camera， 对，然后很不自然，我觉得。 嗯， 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有某人在玩那个什么瓜牛， 最 没有好不好？放下来多久还嘴？ 对 对, 对, 对, 对之类的，就是一边这样子，像我这样翘着脚，然后聊天或什么，你就会很注重你的长相、 表情管理， 对表情管理，然后看起来就很有点太刻意、 嗯， 对，太刻意，然后没有办法很自然的聊天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啊 嗯、 我们没有。选择 YouTube 我也是觉得还不错，然后再来就是就是因为我前几集都说自己是女神，如果真的出现本人他们，我觉得 YouTube 下面要一定 退战潮， 对，不是退战潮，不是有那个到站的吗？ 现在有人 吗？ 不喜欢， 现在有 dislike 吗？有 dislike， 有 但是那会有影响吗？那会影响演算法？ 不会，哎、欸、会， 我觉得 影响那个 我觉得会、欸、 不喜欢的演算法。 YouTube 应该他应该不喜欢一个什么 dislike 超过 99% 的影片上到首页， 我觉得 dislike 应该会比 应该直接检举下架。 dislike 应该会比 like 成长的速度要快很多、 啊、不会啦，一堆长乱七八糟都在弄了， 然后就最有信心，你是女神。 对， 對 我很有信心。但 你知道我这边也是女神，因为我们这边男生加一个女神，你还是女神。 我觉得我就是故意选这种场域，这样自己自信爆棚这种。好啦，反正就是我们最后选择用 Podcast 这个平台，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Podcast 其实比较不是一个需要很专注的去听的一个。应该算是节目或者是一个频道，并不是像 YouTube， 就是说你看可能漏看或什么，他一些动作没看到，笑点就没看，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可是 Podcast 比较像是有点像流水账，然后这样过去，然后有时候你随时切断都是可以。有些人会说我们录得太长，不想录，不想听，可是其实不一定要听完啦，随时切断都是可以的。所以听众不要因为一小时就不点进来，我们点进来还是你想听十秒也没有关系。 那其实好处就是说你随时你要暂停就暂停啊。 对，你随时想暂停就暂停。 然后反正大概你时间不要忘记，你随时都还是可以接回去继续看下去。 对，你都还是可以继续听。然后未来我们会把那个主题的那个就是时间时刻都上去。 时间轴 都上去。那如果你只是特别想听那个刚刚那个某一段比如说谁的高度比较在哪一个区间，对对对，这个很有趣的主题，或者是你很想听就是中姐最近就是多夯之类的，你就可以直接点到那一集中姐好夯这一集。 哎，节目结束了，对，来，我们节目就今天到这边。谢谢各位很热心的参与我们啊，不好意思哦哈，这个频道突然说， 我觉得可以聊哎、欸，哪一集某一集可以聊，他自己也觉得，他有时候也觉得为什么有男生会喜欢他，他也觉得莫名其妙。 你是真心觉得莫名其妙吗？ 对， 真的假的？ 对， 嗯，就像我一样啊，有时候我觉得女生喜欢我，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你们可以不要同时对我喷墨水吗？ 大饼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大饼已经习惯。 大饼还是觉得没有，我没有觉得莫名其妙， 没有， 我就是这么好， 就是我相信我有我的市场在的，好不好？对，我相信两位各位两位都是有你们的市场在的，这样可以吗？對， 好，可以接受。 大饼之后可以聊一下怎么追女生，怎么吸引女生。 就 PR 九九点九， 屁呀、啊！所以说这个， 可是他大学的时候也 PR 九九点九，跟待遇差很多。 对啊、 哦，真的耶， 是不是？ 真的耶， 心路历程。 对， 不是，我觉得是那个是第一步走错， 对对对对 对， 就 就是一步错步步错，所以大家不要去听第一集，好结束。 就跟那个一样，对，就第一集是后面的整盘都错，所以大家要听第一集期间。 我们第一集应该给他封印起来，变成 VIP 级，然后有走那1000块以上，我们考虑开放这样。 请大家放过我， 不行，太智障。好啦，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 Podcast 它有一个比较跟 YouTube 或者是为什么 Podcast 突然红起来，最近突然爆红哎、欸，就是很多新闻会开始讲说 Podcast 红起来或者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说它的虽然就是享受影音平台的市场其实蛮饱和的，但是像我自己是一个上班需要长时间听一个东西的工作形态，那我相信也有蛮多人是这样子， 然后太无聊了， 就是对，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属于独立作业的工作，除非你有开会或什么，那80%都是独立作业，就是面对的电脑作业，那个时间如果我是比较容易被干扰的人，所以我都会听音乐或者是什么听个东西，有时候音乐真的不知道听什么，我甚至听到什么我听过最好笑比较还好的是听那种什么大自然的音乐，海浪声啊什么这样子， 那是睡觉， 那是睡着吗？ 对，然后就觉得有点嗜睡，然后最好笑的是我有听过佛经， 什么毛病？ 因为我就不知道点什么，然后因为我之前有做瑜伽，然后瑜伽会念那个可兰经，不是可兰经，那个印度那个什么经文的那一种的， 就是把经文在睡念过去， 对，然后我就有听过那个。因为有时候做工作做的有点烦躁，然后就会想要听一点放松的，那我会放那一种。对，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上班需要很常听的时候，我很讨厌就是一直去换音乐，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我想听一个音乐 一坨音乐，因为我可能需要4-5小时在听东西，那我可能听音乐真的会听到腻，比如说我某个什么最常必点清单或者是什么热门曲目清单， 不然就设定一个 partner playlist 就放上去好了。 对，但你每天都要放，然后你不可能每天都听同一个 list， 那你每天都去设那 list 其实很烦。 哦，我就收到一个你喜欢的 list。 对，然后有些 list 其实你也不喜欢，就不喜欢，然后很就是很烦。 然后 list 听喜欢听久也会腻。 对，听久也会腻。就比如说我今天听周杰伦，然后我就听到下午，我就有点受不了，我就觉得我这个礼拜不要再听这个。 他的声音听了一整天都会崩溃。 对，就是一直听同一个人。就是虽然你本来还觉得就是你想听他的歌才点下去的，但是你听了一整天你真的会不想听。然后你知道歌手就这样一个月被消灭，反正我超爱在蔡健雅，然后我有一个礼拜一直听蔡健雅，我听到我这个月不要听蔡健雅的。 那我蔡健雅明天办演唱会你会去听吗？ Maybe， 对，但我觉得就是喜欢的强度有降低。 如果是那种4-5千听摇滚区不要，如果是公司免费的听一 下。对，就真的喜欢就是那种一个人那种强度有降低。因为我觉得有点就是腻啦，应该是这样讲，因为那种东西流行，尤其流行就会腻。然后这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应该换一个形态的东西，所以我有真的放过 YouTube， 可是我不要看荧幕这样子听。就是、 那这样可以吗？ 可以，但是你会忍不住想要把它点出来看， 因为你已经心里预设， 对，预设，对，你会忍不住很想要看有没有画面或什么的。 哇，他这个 对 讲话是在干嘛？这样， 对，或者是因为毕竟它是有影像的嘛，它有些是出在字幕，你就很想看那个字幕是什么。对，就然后后来就是觉得 Podcast 其实也就是很有趣，就是如果 Podcast 有这种产品的话，就是加入这个市场是很需要的，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所以就是不会被大家知道你现在翘脚挖鼻孔， 然 后我现在在玩一个很莫名其妙滑鼠垫。 对，可是对于一个听众来讲，其实他们是有需求啦。对，那卡尔嘞，卡尔其实也是跟我工作形态很像。 哦，终于轮到我讲话， 他忍好久。 没有，我听一下钟姐的心路历程。我自己最早，我觉得这个风气应该是从那个什么 TED 演讲开始的，大家 TED 吗 ？TED 吧， 对啊 ，TED 啊， 我听 TED 啊，没事，你继续。 他不是 TED 哦， 你刚刚口齿不清， 没事，您 TED，OK，TED， 好，反正就不是那个泰迪熊啦，是那个演讲， 不好笑， 不是，我是怕有观众听错。 下一位，谢谢，哎，下位观众， 大家应该大学开始啊，我们的大学，2010年前后吧， 有， 对，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会在 YouTube 上面看一些比较知识性的东西，然后 TED 它其实你不叫看影片，你其中听了就好了，然后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会听，然后后来可能就是一些学习性的东西，可能是一些演讲啊，或是一些知识性的。 哦，我是从那个托福的时候开始听， 逃脱斧的时候， 对，就这些东西。 对， 但是 YouTube 它有个局限性，就是它那时候还没有付费模式， 对， 所以你只要关掉或缩小就没了。 嗯， 除非你是用电脑版，嗯，但是你手机版其实没办法一直停，一直你要把一直 没办法下载， 你要一直开始播放，然后又很耗电， 哦，对， 然后你上班看影片又很嚣张， 对， 然后这时候 Podcast 其实因为。反正能不能讲？好，没关系，我们公司没人在听。反正我就是中国的时候还好，中国的时候都在上班都在看淘宝，然后后来回台湾之后，就是这份工作比较多时间，上班有时候有些时间我就会看 YouTube， 但是 YouTube 看起来太嚣张了，我就要把它可能前面开个工作的视窗或信箱， 说得很， 然后背景其实在播 YouTube。 我也是， 或者是你滑鼠移过去有个小屏幕，有个那个预览的小小视窗，很小很小很小，大概一两公分的小视窗。 我还是有在工作啊，只是我的模式跟 对我有在工作，我有在工作。 你确定吗？ 然后 我们就会发警语信，我们就会发警语信在两位的公司。 不是啊，那一定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啊。 公司 不信听众只有我们两个这样啦。 公司唯一女神，然后另外一个是 没有。我们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这样子做，只是有没有真的在看那个荧幕，其实没有关系啦。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把事情做完都 OK， 我们是属于比较这样的工作形态。 对，然后反正我是事情做完很有关系啊。然后反正后来就是那些演讲听一听，觉得如果你要边工作边上班边偷听的话，其实你就会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影像性，就它这个东西是声音为主的，它不能说你都看影像就少很多东西这种。 对对对，就是有些会漏看啊， 就比较这种节目就比较偏演讲或谈话性的东西。然后最后就会你去找到 Podcast。 哦，对， 因为很多这种节目就是他们就是其实都有另外出 Podcast 的版本， 很多纯声音的， 就他们在录节目的时候，他们同时有开摄影机在录。 其实像那个什么Podcast 现在第一名，像什么古埃啊， 古埃没有， 古埃本来有做 YouTube， 然后他做不起来， 他们 Vlog、YouTube 什么都有， 对对对， 做不起来，哎，好说话哦， 不是做不起来， 他自己讲的啊， 他自己讲的，他在节目里面讲，他说 他没有红啦，不是 对，他没有红，然后但他就转到 Podcast， 我想说我们现在会不会下一集被检举？ 不会，他 检举什么啦？ 他自己讲的，我引用他自己讲的话， 观众，这是第八集也是最后一集，对，就没了，抱歉喽，对。 对，就是有些人就是比较适合纯声音的。 没有，我们其实偷懒而已、啊。 对，我们不是适不适合的问题，我们是没有想要去尝试， 因为这个门槛比较低啊。 对， 这个门槛比较低。然后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也算是 尝试， 就是 初期尝试， 就讲话起来比较不会那么让人觉得听不懂，还是觉得不爱公三小那种，或者是说太过怎么说？ 给你好好说明。 我想一下，因为很多节目我们听的其实觉得他们的调性可能都是太一致了，或者是讲一些听过很多遍的东西，没有什么自己就是比较独特的看法或是论点，就是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冲击性或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 他们就是属于让大家就是平常舒压的时候这样听，但比较没有就像我们这么靠背的， 可能他们声音 讲了那么多， 然后可能他们的 讲了那么多屁话，这样 他们讲的东西很符合你的价值观，很符合普世的价值观。但是我是希望我们节目可能现在也还没有啊，我也不确定，就希望之后可以就有一些事情可以有一些大家自己不同的观点，我们三个各自的不一定要一样，但就是真的有讨论的感觉。 嗯， 对， 有啊， 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就会 有一些上一集很明显 都快打起来了吧？ 对，上一集很明显有不一样的观点。 对，就是这类的感觉，让大家觉得说真的有思考到有一些不一样的之前没想过的东西，因为大家可能不是会花那么多时间去看新闻、看 PPT 或看网络上大家讨论。 对，或者是其实很多观点就是你没有被点的时候会想不到，但其实只要一讲你就会去反思，所以我们未来走向可能会比较偏这个方向，但还是会有很多讲屁话、讲闲聊跟讲终结去体验一些新生活的故事， 反正都是我们自己真实的体验啦，不会有什么胡乱的或是官腔或是那种接业配那种讲一些不是真心话的事情。 对， 好，所以直接先封死我们以后赚钱的路径就对了。 不是啊，他如果要业配什么先让我们用的爽啊，我就帮他讲好话。 纯资本导向， 有错吗？ 打我没有，现在根本没有业配、 啊、 没这回事，大家可以先略过这一段。 现在有业配很厉害。我们FB 按赞个位数就有业配，那真的是很前期的投资， 真的是靠一些 超前部署， 不知道该说什么，可能 厂商可能穿越的。 会不会就连穿越都投资眼光错了？ 他可能穿越了，然后投资我们就影响了那个时间的那个连续性，然后我们就红起来。哎呦，反正就是希望可以做一些跟现在 Podcast 的比较主流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嗯，对，现在主流比较多就是刚跟卡尔讲的很像啊。 对啊，当然也是偏闲聊啦。 对， 应该是也抽不到像我们三个这么悲惨的人吧。 然后之后如果要录影的话，你可以录，但是应该也是以 Podcast 的节目形式为主。 对，就是有点像是侧录，比较像是我们 像白英国那样子。 对，我们还是主要是录 Podcast， 但是我们会录影， 或像 Joe Rogan 那些的。 对对对对对。 Oh. 但其实 Podcast 它有它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那个我们到底是在哪一个平台上，其实我们要上哪一个平台都可以。这个呢，观众要去我们的粉丝页留言，请问你们想要上到哪一个平台呢？你们有在用哪一个平台听？有，我们现在有上 这个，有一个矛盾点，因为他有听到我们节目，应该就是我们已经上到那个平台， 但就是 先到了节目， 他希望找到我们节目。 没有没有没有 ，maybe 他觉得他现在到我们现在的平台对他来说不方便，如果有什么平台让他更方便，他会更觉得方便使用。 嗯，对， 都可以留言。我们目前有上的平台是， 你说哦，我们现在节目听得到节目吗？ 对，听得到节目的平台， 听到节目 Spotify 啊， 对 ，SoundCloud 啊 ，SoundCloud 应该没人在，没人用那个听啊。 对 ，SoundCloud 应该很少人知道。 然后还有什么？哎，那叫什么 ？iTunes 吗？还是 Apple？iTunes 的 Podcast， 就是如果你是苹果使用者的话。你就可以载苹果的那个 podcast， 那个现在是算市占率最高的平台， 可以留言。 对 ，Spotify 不知道为什么不开放留言。 对，然后 Spotify 算是新进的后进者这样子。那如果你这，因为这两个都需要账号，那个 podcast。Apple 的 Podcast 需要 Apple 账号，然后 Spotify 需要 Spotify 账号。 嗯， 那如果你都没有账号的话，你可以到 Blogger 或者是 SoundCloud 这两个算是网页的平台听这样子。 对。 那如果需要连接资讯，都在我们的粉丝专页。对。 那、我刚刚想到一点，就很多人会问说。我自己接触的朋友啊，会说我们节目到底是要想要讲什么，特色是什么？ 嗯， 就除我们刚刚讲的，就传达我们真实的想法之外，就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我们是真的是上班族，比较可能，然后我们是北漂的，是真的，可能接近一些。如果你是跟我们一样的背景的话，你可能听我们的节目会比较有共鸣。 对， 就比较怎么说，不会像很多 YouTube， 他们可能专职做 YouTube， 或是一些 Podcast， 他们真是专职做 Podcast。他们接触的习惯，他们平常生活可能就没有像我们那么接地气，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我们他们比较没有那个，就跟我们一样，就是工作到现在快十点，现在几点？快十二点，还在录音这样子，然后明天还要上班这样子的经验，对对，所以我们可能会比较贴近上班族。 我觉得我是贴近上班族的心声啊， 对， 我 上班族， 对， 好老哦， 我们是那种社会底层小瓜牛。 你都三十岁了，你还想怎么样？ 还没，下礼拜，这礼拜，Oh no！ 为什么要揭露年纪？ 就是已经过了 ，No， 青春不在，谁不可不露脸？ 反正，接下来讲什么？反正大家记得来 FB 留言啊，不要什么都私下找钟姐，叫我们听我们讲什么，有什么意见，那就留言不就好了？ 对，留言， 点赞，开启小铃铛。 没有小铃铛， 没有小铃铛， 好烂的。 你可以 follow， 然后显设定为每篇都优先显示。 对对对对对对，你可以设定开启、那个。 但是我们也不会知道你有设定。 对，对，你可以 follow， 然后以后那个上线前都会在 FB 上面有粉丝专页上面有预告。对， 嗯， 那预告我们这次要上什么主题？ 反正我们之后会尽量在每周日十二点之前上线， 晚上十二点。 对，大家可以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准上班或通勤的时候听。 对。然后其实 Podcast 它背后其实它是用一个 hosting 的一个软体在管理，第三方的软体，因为有很多人想要知道说我们这个录 Podcast 的什么看这个流量，或是看一些粉丝的年龄层，或者是一些 性别， 对性别，它 profile 它的整个那个整个轮廓是长什么样子， 但其他看不到。 TA 的这个轮廓是长什么样子的？ 年龄好像看不到，年龄看得到， 年龄看得到，年龄 可能 Apple 有，但是我们 Apple 是脸长好不好看吧？ 看不到脸啊，不好意思，看不到脸。 差评，我们在录音呢。 这个我们在 FB 看到脸， 在剪掉。 FB 看到脸， 但是800看不到。800我现在能看到只有性别。 没有，没有，没事，没事，反正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就是想知道说，我们这种，比如说，就像你卖一个产品，你总要知道你的客户的样貌大概是怎样，因为 persona 长什么样子。可是那个 Podcast 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平台，它就有一个数据，它就是它全部的数据都会在最后第三方 hosting 的那个东西发出去。我们其实更新都是更新在后面那个 hosting 的平台，那个叫 hosting 叫什么？ RSS， 对 RSS 的那个平台， Feed， 对，然后那个 RSS 的管理的平台上更新之后呢，它会丢出一个我们所有资讯的 RSS 连接到各大平台，所以其实你们就算新增了一个新的平台 ，maybe 是 Google， 好像也说要做 Podcast 的平台 ，Google 有啊，现在有啊， 对对对，那如果有很想要上的话，可以去留言，那我们可以考虑上到那个平台。它其实它的 background 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因为上平台很麻烦，有很多设定跟细节要调整。 对， 因为它每个平台审核的严谨度不一样，要求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你可能为了上这个平台，你要先去另外一个 ISS 生产 ISS 的平台重新上传影片。 对， 就造成我们很多困扰，而且很多 ISS 平台都是要付费的。 对，那付费的有些人会觉得很贵，但是其实它的品质确实是比较稳定，因为比如说 Apple 它会一直更改它的规格啊、规定啊，比如说。就好比像它的插头或者是它的都是特规都长不太一样，那你去更新的时候它一更新你就变成你后端的平台也要更新，后端去供应它这个资讯平台也要更新，但是如果这个后端供应平台是免费的，它很有可能它更新速度很慢，就是可能 Apple 都已经改了，然后它一两个月都没更新，那你就 它限制很多，可能空间也有限制，然后你的音质可能也有限制， 对，你就永远都上不了， 然后生成的 ISS 可能也不完整，它没有符合到 Apple 或是Spotify某些小规定， 对， 它少了一个语言，少了一个地区， 对， 少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刚一小时在上传的音档的工作白做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还是我们后来还是选择就是要付费的，那有机会我们可以就是讨论我们踩过哪些雷啦， 对， 踩过哪些付费的就是 hosting 的雷， 其实它不难，只是很高纲， 很细琐， 很高纲，你要把你上传一个音档，你要档名，然后它的那个连接你要怎么叫， 对，还有图片， 对，然后图片也要合规范， 对， 然后你要把它做 tag， 对， tag 当然是越多越好嘛，你把它设得很细， 对， 然后在你的节目叙述什么什么的， 对， 都要全部都要打， 对，因为审核的时候它如果你 tag 有些设错跟你的内容是不符的，就像我们遇到我们的 tag 用预设的是英文，可是那个 Apple 是会去审核你的音档是不是英文哦，它是真的会去审，然后审到不符合规定它直接把你下架， 我们被下架过一次， 所以我们被下架过一次，我们被下架过一次， 大饼是 free rider， 他 完全置身事外， 他那时候就不知道在干嘛， 我们有被下架过 您二位真伟大， 对，反正那时候就因为被下架弄了很久，我还写信给客服处理什么的，对，那 有啦，我有跟他客服信啦， 对对对 对， 對， 那、啊、你就看而已啊，你有干嘛？ 哪有说到重点？ 好，这样子， 对，然后那个预设英文语言呢，因为我们本来是用一个免费的 hosting 服务，然后那个 hosting 服务没有办法去改那个预设的语言 language 的 tag， 然后所以就是我们被迫要换 hosting 后方第三方 hosting， 那换了好多，就这个不符那个不符这个不符那个不符，很痛苦，弄 其实很多台湾的免费，但是我就啊，这个我比较急吧，那时候我跟钟姐说我就不想用台湾的， 对， 就不想让你赚啊。 卡尔真的， 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我真的怪怪的，就是同样是新创品牌，但你台湾人哦、喔，看我不给你赚， 你就是反社会人格， 我没有反社会啊， 你就是记不得别人好啊， 我觉得我可以做比较好啊， 哎、欸，很多人都说那给台湾赚啊，整个产业可能也没有啦，我觉得都可以、啊， 没有，大家记得纳智捷监狱哦。 好啦， 这句话我讲的我负责。 好啦，这是我们确实是我们选择的原因， 对 之一。但另外一个就是觉得国外的 hosting 供应商可能会比较符合，就是国外的厂商的。 我们是有企图做国外市场的啦， 对， 我们是有放眼全球的啦。 好， 全球华人市场，全球华人市场， 立足台湾，放眼全球， 对对 对， 對， 對， 然后给台湾这些，你看那些什么。哦、不要讲名字好，给他们一些竞争力啊，竞争压力啊，對對對對，我们不能把他们宠坏了。 做什么就是很会这种有的没的 slogan， 做喊 slogan 我们最会了， 笑死了。反正就是其实蛮复杂的，然后其实三个平台的数据是都会流到、啊、 没有，你要分别去看。 对， hosting， 我们两个 hosting， 现在有两个，一个是那个 blogger， 一个是 对，我们 可 blogger 他们其实看不到，你要去 Spotify 看。 对。對，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SoundCloud 嘛、SoundCloud 就是花钱的，但是后来好像发现其实不用，有其他免费的啊，但是 还是要设备， 摸索太累了啦。 就是、 对，我们不可能每个礼拜重新上传一次。 对，我们摸索了好多次，失败，觉得太累。后来 像大饼讲，一步错，步步错。 你走错了第一步，你就走错了后面所有步。 对，然后因为很多 YouTuber 或者是介绍怎么上传的人，他们可能的资讯。只要是lagging 一年以上的都其实都就会完全不符合 Apple 的规定，然后现在可是如果不上 Apple 平台的话，很多主要主流的 Podcast 用户又是在 Apple， 就你不得不 就很奇怪为什么 Apple 或Spotify 不自己做一个那个做一个平台， 对， 然后通用的， 但是其实第三方通用的也蛮就是蛮不错，就是可以共同管理，但是我觉得失去有点失去共同管理的意味，因为他们两个现在是竞争关系，就是 Spotify 跟 Apple 的 Podcast 最近有新闻嘛， 其实不止啊，超级多， 对啊， 对， 就是最近这两大是竞争的比较凶，所以他们规格上就会故意有一些差异，尤其是 Apple 特喜欢做特规的东西， 他本来就喜欢打差别战的、啊、 对， 就是你喜欢他你就要用他的， 对， 他就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他现在又是市占最高，所以他完全就走他那一套，就是特规战，对， 股价逆势上涨，你开什么玩笑、 啊、就是他 都要分割股票了啊，抱歉， 然后接下来 瓜牛哥刚刚一直在 培育他的瓜牛、 欸、很重要耶、欸、 他忘记他在录音， 对， 没关系，他那个也没什么好讲，他也没参与到， 抱歉， 大家觉得大饼可以 干嘛，好，我去换瓜牛， 请听众给点意见， 对，我去，对， 大饼可以 截图一下他最强瓜牛给大家看， 对， 你玩几天了，你玩几天了， 我怕被观众羞辱， 欸，我们只要破，我们破百就是 release 大饼最喜欢的瓜牛给大家， 那就走一只， 其实他就走一只瓜牛而已，對， 大饼的 release 大饼的瓜牛给大家， 大家先不要抖内，你在抖内的钱大饼拿去买一斤瓜牛， 我拿去强化我的瓜牛，送你们一只更强的瓜牛，这是个正向循环。 哎呦，反正、嗯、好，转很硬，接下来要讲什么？ 转很大，转。 下一个主题什么？终结。 哦，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健忘，就是不是只有我觉得，就是哦，就是我们这一次就有点像是员工一起出去小出游，我跟我一些同事一团人出去出游，然后我干了很蠢的事情，我把钱包放在车上，就是 这还好啊， 不是不是，我那一天晚上是因为我同事都是比较多是男生，那我们那天我们是去高雄玩，然后我就回家住，然后他们是在去住饭店，然后他们送我回家之后，我就把车、不是把车，我把钱包直接留在车上，对，然后结果呢，隔天早上我要用钱包的时候，我居然以为我放在家里，然后我正准备打给我妈的时候，我就先跟其他人借钱，然后他们默默把我钱包拿出来， 这个我觉得还好，这就是忘记放哪里了， 对，然后常把这种无微不至的东西搞丢，然后就像我最近就是出去什么就会至少丢一件东西，只要去出远门就至少会丢一件东西， 我觉得还好。 然后最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不仅是丢自己东西，我还把别人东西搞丢。就是那时候我们去住饭店，然后有人就请我帮他拎他一包行李，然后后来我就乱丢他那包行李，然后隔天他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然后说我没有去过那里，为什么行李会在那？然后后来我说，我想起来好像是我放的。 你记得我借你5万块的事情吗？我觉得你应该忘记了，你是不是还我？ 然后最闹的就是这个。 没有，大饼也没资格讲，我等下爆大饼的料。 什么？ 借钱的料？ 我跟你说，有一次就是我们去吃午餐，然后去吃午餐的时候，就我们都在公司附近的餐厅吃午餐，然后我就跟大家收了钱，然后那个 你就吞了，你就把钱吞了。 对，我把钱吞了，我真的把钱吞了。我就离开的时候，我就聊得很开心，然后我完全忘记要付钱给老板，然后一群人就直接走了。 你有理解到你的听众都是你公司人这件事情吗？ 没有，他们知道这件事。 不是、啊，他不是故意的，他没差。 对，对，然后结果呢？下一次再去吃的时候，老板突然跟我讲，然后结果我同事就说，嗯。我觉得你这件事非常有可能发生。 后来怎么找到？ 应该就是吧。然后老板就说：“我可以放监视器给你看。”然后我想说：“ 我就回想一下，嗯，好像真的忘记给他。 就老板说你们没给钱就走了。 对，但是我同事说我们有给你钱，我说我记得你们有给我钱， 但是你自己不记得你有付钱。 对， 那太荒谬了。 然后就是大概隔两三个礼拜，我们才又去那家店吃饭，那个老板就记得我们，就给我们要钱， 他都没报警。 对啊， 赌两三个礼拜，你知道吗？妈想的，人家 多少钱啊？ 这些王八蛋什么时候才要再来？ 几百块，几千？ 应该有六七百，因为我们都是很多人一起去吃啊， 六七千哦， 六七百啊， 六七百还好，还好。 对啊，可是对一间小餐厅来说算多啦，一天。就是比如说一个中餐，他可能这个算他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之类。对，反正就很好笑。 他那时候是疫情的时候，所以你要吃白食这样子。我觉得，可是我觉得这难免的、欸。其实我自己也是，大概工作后 那个卡尔爆料。 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要讲？我就不想给他讲话的机会，你还需要干嘛？所以我就你自己跳出来讲了。 好好，你工作怎样？ 应该说，其实工作后我觉得有比较健忘的情况发生，而且其实应该说是我不知道，就是像我的老板很常会丢一些很临时、很紧急的事情给我，然后他每次都会说：“哎、欸，这个第一优先，哎、欸，这赶、個、快处理，哎、欸，这个很重要，哎、欸，这个赶快弄一弄，客人明天要。”所以其实久了之后你的记忆会被打得有点支离破碎，对，所以反而会造成我很容易忘记一些东西，对，然后我又是比较小心的人，所以其实他每次问我的时候，我都会第一个怀疑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到最后发现每次都被他错怪，然后被他推出像挡箭牌，他每次跟客人说没有啊，就是大饼没有做啊，啊不好意思，我们家大饼又出包啦、啊，然后我心想说，干，那明明就是你的问题，然后所以他就坐我对面，然后他就看着我，然后笑笑讲这句话，就把他掐死。 哦， 对啊， 我是有过， 我的情况是这样子， 有过类似，就是。我是重要文件，然后可能我平常上班是在比如说五楼，那我要拿去十楼给另外一个人，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是一次出门，就一次出办公室门，我就不要再回去，我就走到厕所，就把重要文件拿去厕所，我想说上完厕所我就要把那份文件拿去十楼，结果我就直接丢在厕所。 你能说这听起来你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啊？ 然后我就回到办公室，然后想说奇怪，我哪里怪怪的？然后我主管有一次就说：“哎，你那个文件拿去哪里？”他手上已经有我文件，他已经知道我丢在厕所。然后我就说：“我不是拿去十楼了吗？”然后我主管说：“这个是什么？” 现在这间公司吗？ 你怎么被炒鱿鱼啊？ 全部的人都知道，所以这也没关系。 你怎么会被炒鱿鱼？ 我那时候觉得靠，我死定了，我。 我觉得蛮夸张的。 我也有丢过类似什么识别证或者钱包之类的，然后最好笑的是同事捡到，然后他们不知道那是我，因为识别证或者钱包里面都是我本名，然后我们平常在公司叫英文名字，然后他们就说这是谁啊？第一个不认识我本名，然后第二个看不出那个照片是谁，反正就因为健忘就搞过很多很闹的事情，对，然后现在就开始说照片的问题，因为照不够像本人漂亮这样子，对，结果不是，是因为自己干嘛把钱包丢在外面？对，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好啊 ，Ever 很好笑。 听你讲完，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很健忘。 我觉得真的是人比人，你知道吗？ 看事情呢、欸，但是我觉得年纪越大，好像越容易有那种，你忽然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的感觉。 对， 你忽然就是哎、欸，好像忘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变成是要养成一些习惯。就是不要一直就是妄想靠自己的脑可以搞定一切， 没有我觉得 不行啊， 对， 养成习惯不是一个办法，就是你会被习惯制约，然后你会落掉更重要的事情。 不会吧？你不是就把 比如说你就记得我出门要带包包，但是可能那个重要东西其实在包包里面。 啊，你出门要带包包，但那些包包里面那不就带了吗？ 不是啊，但是那个东西就是没放在包包里啊。 哦，说没有在包包 里，所以你就记得要带包包、啊，但是可能重要的可能身份证什么其实没放进去。你就想说，我、哦、装包包安心，然后就出门的时候到现场要拿证件出来的时候， 那你的习惯就要改，就改 成对啊，你在当下就收起来， 你就改成出门要检查所有东西。 我的意思说，如果你太依赖习惯的话，有时候一些状况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不知变通，你就落入你习惯的陷阱。 哦，有时候会这样，但是 对， 我们 而且那种出那种包都是很大的包。 我们现在是更糟，就是连习惯都没有，直接、 啊、 而且出包几率比没有习惯还要高。我是直接出门忘记带包包，什么都忘记带。一次全部 不要。可是你没带包包，怎么会出门到公司？应该刚手出门就发现了吧？ 会， 所以就是忘了、 啊， 就是忘了。 卡尔呈现一个无法理解的表情。 为什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 你应该是脑子在想别的事情。 对， 我听说过就是一个说法，就是你的脑子其实同时好像每个人同时能够处理的事情数量不一样， 对， 所以可能超过那个数量的时候，你就可能把一件事情做掉了。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那个 maxima 的那个数量会随着年龄递减，所以我以前的习惯就是很依赖脑力，一次就记三四件事，那我现在就是会把第四件事丢掉，所以我就很常一直忘记第四件事。 我觉得不一定，就是你有没有习惯，就是如果你习惯这个状态，忙碌的状态，出现很多事情状态的话，你会能力会增强。 我觉得我会 就是锻炼， 我觉得我会下降， 我觉得我下降了， 对，我觉得我下降。 但是如果你长期活在这种状态的话，你就会开始适应，开始进化。 嗯，我是长期活在这种状态， 不会吧？ 因为我是管理专案的、啊，所以我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这类工作的时候，我这样讲，我是听到你还会觉得， 可是我觉得你 很想吐槽， 不是啦，我觉得你有找到你的。就是模式，你的模式让你的模式也就是习惯啦，让你的整个状态变好。但是我觉得我的模式是让整个状态变差的，所以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所以就是你要挑你改变的习惯了。 对对对，所以我最近有在调整、啊，就是我可能会用一些 to do list 或什么的软体去记。就是我如果临时突然想到，因为我很容易临时突然想到，其实怎么样做可以更好，可是就我到最后还是没有那样做，因为我忘记了。对，所以我就用 to do list 赶快把一些临时想到怎么做可以更好的东西写下来。那我可能手边在处理别的事，因为我是一个很难一心多用的人，但我就很容易 就要快速切换，快速切换，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要赶快再切回去原本的这样子。 就是我切来切去的时候，你就忘东忘西。 对对对， 因为人其实很难真的同时左右开工这样子。 对对对对，左右开工已经很难了，有时候你要一次开四条就更难，所以我觉得大饼的状况应该是很常发生。 对，我现在养在 Outlook 的备忘录啊。 对，就是 Outlook, 哦， 可能会就稍微依赖一下一些 OneNote、Outlook 或什么。 应该说我们有些时候上班的客人的信太多，一次疯狂涌进来，你真的做不完啊。嗯、你就知道这个设代班，这个代班，然后全部都设代班，然后一整天下来都是一堆代班。 对，然后再设一些前后顺序什么。 没有，然后就不想做，就把它全部变代班，然后丢到明天。 哦、 oh, ，然后代班全部变红色，对，就全部已经洗了代班。啊，算了，没关系啦，不会怎样啦。 好，你不是要爆料吗？你爆料 要爆吗？他、啊、就欠钱不还而已啊，然后就一直被我们呛啊。反正我们大学同学有个群组，反正大饼之前欠钱不还， 还好吧？ 然后讲很多遍哦，都不还哦，好像欠了 没有吧？ 好几年了， 有吗？ 反正我现在有时候大饼没来的聚会，我们还会聊到，说他之前欠谁多少钱的，夸张什么的。 哇靠！ 然后 whatever， 啊，你就欠钱啊，不然呢，你就不要欠钱就好了。 哎、欸，我也是很容易欠钱不还哎、欸，可是我不是故意不还， 我也不是故意欠钱不还。哎、欸， 我是， 但是提醒很多遍还不还，那就有点 哦， 对不对？ 不是啊，你讲完当下， 你当下会不就好了？ 啊对啊， 为什么当下会？ 后来当下会啦、 啊，不是后来啊，他之前就被靠背啊。 你知道以前这种网络转账还没有很方便， 是不是？ 就是都要拿现金的， 真的？ 那你提款机转啊？ 对你。对你就算 没有没有没那么以前没那么以前， 提款机啊， 是已经智能手机的时代了。 okay, 哪有大学拿什么 sorry, 大学拿什么网络银行？ 大学后大学后毕业后， 就是毕业， 但不能讲讲再讲太细就那个。 对啊， 然后我们就在群组里面洗屏，就经济一差饼差，欠钱不还，至今人逍遥法外。然后我就先丢出去，然后后面大家都跟着回。 没有啦，反正我自己是有遇过，所以我现在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自己就会特别注意有关金流，所以金流的东西我就会比较 nervous， 因为钱就当场处理啊。现在而且现在有时候以前可能还没那么方便， 对， 那、啊、我身上没现金，我之后再还。 因为我之前还没 有现在其实你网络转账就 我现在我在用，这样好像有点帮台新业配，哎、欸，台新可以找我们业配哦，因为我们有提到你，就是我现在用台 Richard 之后呢。就有习惯、 欸。等一下，这样大饼会不会有利益冲突？ 不管他啊，反正就是。 我靠！ 反正就是 Richard， 我用了之后，我才有转账的习惯。在，可是我 Richard 是去年才办，所以在更之前，其实我已经呼都是，你知道卡尔把他椅子坐爆掉。 没有，行李箱动了一下， 他把行李箱坐爆了。 这是 PR90 的那个体重的问题。 你有坐坏啊？他轮子换个方向而已。这 Remova 的、欸。 好了 ，Whatever。 压力测试。 啊 ，Remova 也可以找我们业配哦、喔。 压力测试是。 这卡尔坐上去没问题、喔。 是啊，他那时候卖给我都说可以，这个可以撑100公斤。 对，卡尔帮你亲身 测 试、 啊。 他说你在机场等的时候没位置坐的时候很无聊，可以坐在你行李箱上。 哦。 然后滑来滑去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他那个他倾销的词汇有没有。 啊， 有没有真实？ 有啊， 现在还没坏啊。 好好好，行行， 好，可以。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还没有办那个转账，也没有用网银。 可是其他家网银不好用吗？ 我觉得不是好不好用，没有习惯啦，没有习惯用。 嗯， 在我使用绿茶之前，然后我用了网银之后才习惯转账。那我用网银之前，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事借钱吃午餐，因为我吃午餐忘记带现金，然后那时候去面谈，他只能付现，对，不能刷什么悠游卡之类的。然后他付现完之后，他回去他忘记跟我说，哎、欸，我刚帮你出多少钱，你没给我，他觉得我应该给他钱。后来到他快离职的时候，他就一直跟同事说， 我今年不完， 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以后我都。不，就是我就赶快办，就是 Richard 这些东西都是当下就觉得我一定要赶快，就是习惯马上给人家。 你看，是不是第一步走错，没有整步都错？ 对，就是我觉得是比较不好的经验。就是，但其实就像找那个午餐，我们那天吃午餐那个老板，他其实也可以搞我，但是他人很好，他没有弄我，不然我其实也就是很不好这样。 黑掉啦， 也不是黑掉， 变成警察来找我， 对，就变成警察来找我，我公司会很尴尬。 对啊， 对，我在公司可能就会很尴尬，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对金钱的东西还是要稍微 就大家 对 就这种东西你当下钱够就直接还了，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因为那一天我会有付账的印象，是因为我是先点完单立马去结账，因为他那间餐我就是被那个习惯制约，找那间是一个算是早午餐店，然后那个老板就直接说他现在很忙，他等一下才要结，然后 所以之前都是先收， 对，之前都是先收，哦，那我就会跟他说好，那我等一下才要结。我等一下就以为我去过付账，然后我忘记结。 这是蛮容易 的。对，蛮容易的。但是我之后再去，我以后就说直接结，不要，我就不理他，我就说我现在要结。对，我现在要，我不管，我现在要结这样子。对， 中国比较不会这样，因为中国他们都用微信钱包扫扫二维码直接。 可是你如果忘记扫就没啊？ 不是啊，你怎么可能？老板怎么可能让你忘记扫 啊？他可能会说你说吃饱再扫啊。 我不知道， 其实不因为扫二维码就快， 对，扫二维码没有， 他也不用找零啊， 对，而且一群人要分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有一些设定，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账血额掉，大家来分这样子。 我觉得以后一些电子支付可以朝这个方向啊，这有 应该有，应该有。 对，好，我们再请我们的金融专业大兵跟大家介绍电子支付的东西。好，我们今天这集已经凌晨。还没有，他八分钟就到明天了。 大饼拿走回家嘛，然后终结叫 Uber 啊？什么？ 我是可怜的 Uber 仔。 啊、不然你搭我公车吗？ 你不是载我吗？ 啊？ 你不是载我吗？ 你不是要载我吗？ 你要载我？ 载回新店。 你载我到捷运 站。那我要载哪一个？ 载我。 我先载一个，另外一个在一楼等。 不用了，我在楼上等。 卡尔顿时变很夯哎。 我先载一个，再载。 他体验到平常没有的感觉。 没有啊，今天本来好没事。 今天本来 不是啊，刚我碰，没事。 什么？ 没有啦， 还有要来是不是？ 没有，谁要？ 我啊，不要理我们。 没有。 好啦，大家要记得去粉丝页按赞 ，FB 搜寻北叶杂谈，或是英文搜得到吗？ 没有，只有中文 哦。 为什么要搜英文？ 因为，我们没有讲过。 你觉得我们要加英文吗？ 我们没有讲过我们英文名字是什么意思 啊？ 你知道直接翻译会发生奇怪的悲剧吗？ 为什么？ 如果你直接去 Google 按翻译 Lucy of Common， 我们先按一下，很好笑啊。Lucy 是不是念 Lucy？ Not sure。 英文小教室。 对，我看一下哦，翻译。 前五大经济的英文小教室， 什么前五大经济？ 就是 糟透了， 乱翻啊！赶快，我们给他新的翻译。 直接看 Google 翻译的话，我们就是糟透了。所以那时候本来设计 logo 的时候，设计师。他就是不知道我们这个意思是什么，他直接 Google 翻译，他吓死，他想说你们确定要这个英文名字吗？ 很多名字，全部名字比我们还瞎。 好啊，我们就是一个 baby 的异乡人， 反正内幕 一群， 反正内容也比我们 baby 的异乡人。 以后会多分 享。你要开地图炮是不是？ 没人在听啊，没人 care。就是这样，现在蔡 B 八的时候才能乱开地图炮。 以后那种有 feat 什么 feat 谁谁谁，我说大大大大， 那个趣味啊，其实我很喜欢你们节目，我听你们节目很久了，这样子吗？ 只能讲一些干话啊。 怎么好像那个前几名的节目？ 你讲很难听的话，他们也直接把你洗掉，他们也不会找你，自己直接当我没录，然后在 podcast 的圈封锁。如果我这个圈呐、应该是有。 好啦，大家记得去按赞，然后。想要批评指教或者是赞美终结够女神或者是想要升终结的真相照的也都可以去按赞，终结不会理你们。安静点点点是怎样啦，好吧、就是、 然后那个我蛮期待我粉丝我真的很期待我粉丝那种黑粉，就是每次我们发什么都来呛我们那种，我很期待这种。 因为卡尔是一个好战分子，所以 没有，我是追求真理。 我们快说我们最强烈的网军跟你们 PK 的。 我平常就常蛮常在网络上 网军之王 蛮常在 FB 用我本尊账号跟那些人在互战的。PET 比较少 ，PET 比较少。 好，所以大家可以去按赞。然后，如果有就是在平台上，例如你是 Apple 用户，或者是一些可以评论的用户，你们其实也可以在不同平台发表评论，我们也都会看。 好，用华为跟 OPPO 的不要听，没有 ，No， 有吗？台湾现在应该没有了。 我覺得 有啦， 华为不是被禁了吗？还是没禁？ 快！ 台湾有禁吗？之前不知道禁， 还没有 ， 还没有，不知道禁不？ 好了，可以啦，可以啦，你们可以听啦，会阻止不了你们听，会阻止不了你们， 你们可以听第一集。 那是把粉丝赶走的手段，是不是？ 对，好的开始就是成功。 听完就， 因为我们要先 粉转黑 观众素质， 直接粉转黑。 因为要让大家觉得说听我们节目就是一个高素质的 level， 大家就想要听。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是啊，像之前苏打绿那些，我就这样操作。 然后不好的结束也是成功的，没事。 我觉得这边可以剪掉，我们太 over 了。对， 好啦，大家晚安。 大饼保守， 大饼保守派， 没错。 卡尔开放派，但我不想看。 大饼嘴巴保守派，行为不一。 不要这样好不好？自己讲过就引证到别人身上。 好啦，晚安。 晚安，12点了， 可以睡。 没夜打卡。